第十一集，伊利丹苏醒。一双柔软的手抚过伊利丹的脸，帮他洗去被烧焦的坏死皮肉。百合花混着其他花朵的芳香飘入他的鼻腔，他的身子终于动了一下，从剧痛的昏迷中醒了过来，疼痛终于减弱到能够忍受的程度。只是伊利丹感觉这种疼痛将永远不会消失，但随着知觉的完全恢复，伊利丹的世界突然充满了令人发疯的色彩和狂暴的能量。他大声喘息着，伸出手臂捂住自己的眼睛，现在那里已经没有眼皮遮盖了，但就算是他的手臂也不可能将那些能量漩涡和色彩变换挡开。这就是萨格拉斯赐予他的礼物，一种恶魔视觉，能让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呈现出魔法的形态。就在这时，伊利丹回忆起罗宁的话，集中精神，让魔法凝聚在一起，这才是魔法的关键所在。伊利丹强行压下自己的惊骇，尝试按照罗宁的话去做。一开始，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眼前只有无尽的混沌，这根本不是像他这样的凡间生物能够控制的。但伊利丹有着强大的决心，正是凭借这份决心，他在月神卫士中才得以如此迅速的晋升。而现在，他也以同样的决心强行压制住了视野中的混乱状态，色彩开始有了组织，能量流动变得规律和有目的，各种形态开始依照万事万物的内在能量凝聚成型，向伊利丹展示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个体。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张软垫长椅上，这张椅子的表面是如此的光滑柔软，甚至有如生命的肌肤。他的身边站着三个人，他们都是女性。现在他双眼的聚焦越来越强，也逐渐能够分辨出更多的细节。这三名女性全是暗夜精灵，都很年轻美丽，身上穿着华丽却又充满诱惑的长裙。随着伊利丹将目光集中在一个正在为她清洗伤口的女孩身上，她开始更清晰地识别女孩的面容。伊利丹看到她的头发是银色的，并非是天然的银色，眼睛轮廓带有猫科动物的线条。实际上，她的视觉比以往更加敏锐了，她能够看清楚发丝之间细小的变化，能感到这些精灵不同的力量水准。她知道这三个人里，为他清洗伤口的这个人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另外两个，但即便是这样，他的能力也完全无法和伊利丹相比。为伊利丹擦洗的侍女最先察觉到他的苏醒，他将湿布巾放到一旁，拿起另一样东西，透过环绕那件物品的能量，伊利丹知道那是一块琥珀色的丝绸手帕，和他曾经眼睛的颜色一样。侍女将这块丝巾缠裹在伊利丹双眼曾经所在的地方，不出所料，丝巾对于伊利丹新获得的视力没有造成任何障碍。 这样就好多了，在女王面前你应该呈现出最好的样子。 谢谢你，瓦斯奇，你和其他人可以退下了。 遵命，女王陛下。 女王陛下， 请起身。这种私人场合不必如此多礼，让我们更舒服一些，我亲爱的伊利丹。 伊利丹屏住呼吸，将自己的知觉转向女王，一片灿烂的光辉围绕着艾萨拉。伊利丹知道，这耀眼的荧光代表着艾萨拉所掌握的力量，他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这种强光刺瞎双眼，只是他已经不可能再失明了。艾萨拉受到全体暗夜精灵的爱戴，伊利丹一直都相信艾萨拉在利用上层精灵的力量施展法术，他很怀疑，无论是后来的萨维斯领主，还是以前的瓦罗森队长， 是否知道他们的君主施展的这种法术有多么高妙娴熟。他们刚一并肩坐下，艾萨拉就向伊利丹靠了过来，他的抚摸将伊利丹的灵魂放在了火焰上。伊利丹从他的身上感到了一种恍若催眠的力量。伊利丹认真审视着艾萨拉，围绕艾萨拉的光晕明显加强了，甚至将伊利丹也囊括其中。伊利丹不由惊叹，就连对艾萨拉的法术早已心知肚明的他，也难免会落进这位女王的控制之中。尽管心中清楚这一点，伊利丹能做的也只是避免自己不要被她的魅力彻底吞没。她迷人的面庞向伊利丹的手贴了过来，此时此刻说不想让她更靠近一些是根本不可能的。艾萨拉的手指从伊利丹的眼窝抚摸到她的面颊，然后落到她的肩头，拨开她的衣服。 你真是让我惊讶，伊利丹，你是这样聪明，这样强大，就连我们的萨格拉斯主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为什么会赐予你如此珍贵的礼物？但那双美丽的琥珀色眼睛不见了，真是可惜呀。我知道那一定很痛。 我受得住，陛下。 求你不要这样说，对于你我只是艾萨拉，你这么英俊，这么强壮，这里也有至尊者的标记。 伊利丹皱起眉头，向艾萨拉抚摸的地方看过去，一副纹路复杂的纹身图案覆盖了他的肩头。伊利丹能感到这幅图案下面严密地隐藏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魔法，萨格拉斯的魔法充满了他的身体，而直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这种魔法的存在。伊利丹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迅速向自己身体的另一侧瞥了一眼，看到那里也有同样的纹身图案。萨格拉斯真的已经将他彻底变成了燃烧军团的生物。伊利丹暂时完全忘记了身旁的女王，只是小心翼翼地伸手触碰自己的纹身。他立刻感到一股能量在体内涌动，他的身体还在将这种原始的能量辐射出来。他知道永恒之井所汲取的也正是这种能量，看来萨格拉斯用这种方法强化了他的能力。 你真真正正地得到了他的宠幸，所以你也得到了我的宠幸，而我能给你的其中一些就算是他也不能给予。 请原谅我擅自打扰，光中之光。 什么事，我亲爱的瓦罗森队长？ 我是来找他的，陛下。他已经做出承诺，主人在期待他履行承诺。 我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那么就请务必完成任务。我相信在你们两个面前，没有任何一头龙能够有机会幸存下来。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你们立功的消息。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艾萨拉。 我们必须先找到那头龙，你宣称可以做到。 我没有宣称，我只是说出了事实。 那么别让我们继续等待，天就要黑了。 请容许我向您辞行。 好的，伊利丹，你也要出发了，亲爱的队长。 最高贵的光中之光，月亮的花朵，我们现在就出发。 伊利丹看到瓦罗森队长的身上散发着一团黑雾，这让他想到了恶魔。对恶魔的巫术能力，伊利丹只有很少的一点了解，但他已经能够看出瓦罗森队长可能像马诺洛斯一样强大而致命，甚至可能比那个大恶魔更加致命。因为至少马诺洛斯不会因为对女王或真或假的争夺而嫉恨伊利丹。瓦罗森在看到艾萨拉和伊利丹并肩坐在长椅上的时候，心中早已如烈火灼烧， 而艾萨拉站起身的时候还在伸手爱抚伊利丹的面颊，这当然只会让他更加愤恨不已。所以伊利丹感觉跟在他身后的瓦罗森就算立刻用匕首刺穿自己的脊背，他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但是瓦罗森显然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冲动。 我们去哪里？ 我们离开新艾萨利之后，你就可以施展你的法术了。我们的萨格拉斯主人希望这个任务尽快完成，他正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艾泽拉斯，将他的祝福赐予我们的世界。 哼，那将是艾泽拉斯的幸运。 是的，那将是艾泽拉斯的幸运。 那么你将一直陪同我？ 应该有人照看你的族亲。 哼，那真是感激不尽。 我们伟大的主人对那只碟子抱有巨大的期望，他一定会得到它。 但这些恶魔守卫和末日守卫是怎么回事？ 就像我说的，应该有人照看你。这些守卫会非常认真地照看你。我保证。